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看到葫芦姑如此高深莫测，众人皆大惊失色。王家兄弟自是不必说了，如李青鱼、谢香等人年纪轻轻，天资聪颖，故而心高气傲，但他们扪心自问，竟也觉得若是自己身处其中，十有八九是无法破局的。要多少年才能达到燕无师或葫芦姑的境界？许多人心头此时此刻几乎不约而同地浮上这个疑问。燕无师没动，因为他知道动也没有用，对方的速度既然已经能够快到骗过所有人的眼睛，那么他若是去追随对方，反而是徒劳无功的。燕无师很清楚，等到对方完全停下来之时，就是葫芦姑全力一击之时，所以他选择了以静制动。掩在袍袖下面的手早已调动全身内力，蓄积真气，毕生功力聚于这一掌。葫芦姑企图先发制人，却发现了一件令他暗自心惊的事，燕无师竟没有破绽。一个人武功再高，哪怕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也不可能没有破绽。天地万物、草木生灵乃至人具有破绽，燕无师自然也不会例外。但葫芦姑明白，对方没有破绽，那只是自己没能看出他的破绽，而非当真就完美无缺与天道同在。他赫然发现，此人心性之坚定，行事之诡谲，竟比当年齐凤阁还要略胜一筹。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成就大圆满境界，甚至突破武道巅峰极限，羽化飞升而去。这种飞升与身死魂消不同，而是参悟天道、窥见宇宙洪荒极致的奥妙。葫芦姑修炼武道数十年，中间曾因败于齐凤阁之手，甘愿在塞外蛰伏长达20载之久。他从来就不缺乏耐心与耐性，但眼下面对燕无师，他竟会不由自主自内心深处升起一丝嫉妒。是的，嫉妒。对方年纪比自己小，天资也未必比自己强，却有机会突破至上武道，单就这份机缘，便是谁也强求不来的。人皆有嫉妒之心，葫芦姑不是神仙，她自然也有，但这一缕微不可见的嫉妒之意很快被她摒弃在脑后。她决定出掌了。葫芦姑五指修长，却并不白皙，身在突厥又是练武之人，她的手掌有着长剑的宝茧，也有些发黄，但这样一双手却蕴含着雷霆万钧，能令人悚然色变的巨大力量。袍袖因周身真气而高高鼓起，他五指并拢，宛若柔软碧波，又霎时化作尖锐冰刃，朝燕无师的头顶力劈而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燕无师一跃而起，在半空回身，正面迎上葫芦姑的掌风。强者相遇，注定要有一人成为弱者。葫芦姑承认燕无师的实力很强，他也承认自己在燕无师这个年纪时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并不代表他会拱手将胜利让给对方。他们都很清楚，二人之间的交手即便不是今日，或迟或早总会到来，因为没了齐凤阁，世上便只有一个燕无师堪与葫芦姑匹敌，他们是宿敌一般的存在，今日之局不死不休。掌风相遇，真气四散开来，霎时支裂石飞轰然作响，漫天云雾避之唯恐不及，纷纷化作丝缕腾空飘荡。二人周身竟因真气而凝为屏障，碎石沉力皆不得入。所有人屏气凝神看着这一幕，仅仅只有一瞬，强大的真气在半空互相碰撞，葫芦姑飘然落地，燕无师则略略往后退开些许，方才落地。王三郎只觉得口干舌燥，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禁不住扯了兄长的袖子一下，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 这是葫芦姑赢了。 王二郎没有回答他，他的视线依旧落在半步峰上，甚至挪不开分毫，再看其他人也差不多是如此。 葫芦姑与燕无师二人距离不过咫尺，相面而立，彼此对视，遥遥望去更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好友，而不似生死相搏的对手。难道还未结束？这个念头刚从他脑海里冒出来，葫芦姑就动了。他以王三郎无法想象得到的速度掠向燕无师，而后者似乎也预料到对方的举动，双方几乎同时掠向对方，瞬间又交手十数招。葫芦姑将十数年刀法精髓悉数融入掌法之中，凌厉掌风犹如刀刃，狂烈澎湃，汹涌欲势，毫无保留往燕无师身上倾泻而去。燕无师却忽然笑了，他从这铺天盖地却无迹可寻的掌法之中看出葫芦姑隐藏甚深的一丝破绽，也许是20年前齐凤阁留下的阴影，也许是这次他察觉中原高手辈出的着急，又或者是迫不及待想战胜燕无师的急切。无论如何，这都是燕无师所乐于见到的。他想起之前沈乔对自己说的，葫芦姑精通数种兵器，并将剑法刀法都融在掌法之中，令掌法更趋于完美。但趋于完美不代表十全十美，凡事总有破绽。他忽然点出一指，对方掌中化作万千幻影，他却只出一指，这一指直接点向对方。葫芦姑脸色微微一变，他知道燕无师发现了自己的破绽。说时迟那时快，葫芦姑的掌风已经落在燕无师身上，而燕无师那一指同样凝聚了数十年的功力，势如破竹，直接点在对方的心口上。砰的一声巨响，葫芦姑整个人直接往后飞，他眼明手快抓住悬崖上的横枝，又借力掠了回来，重重撞在巨石之上。葫芦姑哇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的脸色先青紫后煞白，几近透明。反观燕无师却始终站在那里一动未动，只是方才出指的那一只手软软垂下，微微颤抖。葫芦姑几乎是说一个字吐一口血，而每吐一口血她的脸色就难看几分。燕无师依旧未动，葫芦姑的目光却已从她身上移开，落在头顶的悠悠白云湛湛青空上。她毕生遗憾不是未助突厥入主中原，更不是先后败于齐凤阁燕无师之手，而是无法再向武道更进一步。人死后若有转世轮回，不知来生能否依旧能有追寻武道巅峰的机会。他缓缓闭上眼睛。 葫芦姑死了？ 应该是吧，不知燕宗主。 没有人提出下山离去的念头，众人似乎还未从方才那一战中回过神来。汝烟客会与易辟尘等人更是久久伫立，仿佛在参悟无以言喻的玄机。玉生烟却急得很，他觉得自家师尊肯定也受伤了，只是离得远，他伸手难及，若等下山再跑到半步峰下爬上去，还不知要耽误多少功夫。但情势已经来不及让他多想，他扭头便想下山，肩膀却被一只手按住。玉生烟回头一看，是沈乔。 沈道长， 我去。 沈乔只说了两个字，但下一刻玉生烟忽然睁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因为沈乔做了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举动。他折下旁边一根树木的枝节，然后掷向半空，枝节因灌注内力而飞出老远。沈乔飘然而起，一气朝着树枝射出的方向掠去，身形飘逸，直如神仙中人。沈乔竟想从此处跳到鹰毁峰去。 这怎么可能？固然轻功再卓绝，要逾越这样的距离还是勉强了些， 更何况中间无可借力之处，若稍有不慎掉下去，底下可是万丈悬崖，滔滔江水。 王三郎想到这里，突然意识到沈乔丢出去的那一截树枝有什么用处了。对方的轻功独步天下，江湖中已难逢敌手，但也从未有人去尝试从阴毁峰掠至半步峰，中间横着天堑，实在是拿命在冒险。而沈乔飘至半空，似乎力气用尽，身形微微往下一沉，王三郎一颗心也不由得被狠狠扯了一下。但沈乔并未因此失足坠落，他似乎将方位距离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一沉足下正好踩住那根树枝，再微微借力，人再次腾空而起，飘向对面。而树枝被他那一踩，旋即失去往前的力道，往下飞速掉落。所有人怔怔望着沈乔远去的身影，就连汝烟、客慧等人也都面露惊容，大出意料。王三郎的眼神已经由敬畏上升到崇拜了。沈乔无暇顾及旁人的观感，他现在的注意力全都在燕无师身上。 葫芦姑何等高手，他都死了，难道燕无师会毫发无伤吗？ 以王氏兄弟的眼力也许无法分辨，但沈乔一眼就看出燕无师非但不是毫发无伤，而且状况绝对不会比葫芦姑好到哪儿去。但他没想到自己刚刚踏足半步峰，就必须去扶住对方倒下的身形。 燕无师， 沈乔面色大变，因为肌肤相触，自己所摸到的竟是一片冰凉。燕无师双目紧闭，面色安然，嘴角却有一缕暗红溢出，缓缓流向下巴。沈乔二话不说，先摸出瓷瓶，倒出其中药丸，小心为对方服下，再将手搭上他的腕脉。一探之下，纵然有所准备，依旧是心神大乱，肝胆俱裂，元气衰竭，亡羊于外，万象俱枯，毫无生机，毫无生机。那一瞬间，沈乔的脸色几乎要与旁边的葫芦姑一样，他双手微微发颤，强纳住激荡已极的心情，从怀中又摸出一瓶伤药，倒出许多颗，恨不能一下子全喂下去。早在得知此次约战的时候，沈乔就已将药配好，特地找了玄都山经年流传专治重伤的法子，为的就是以防万一。可他从来都不希望这些药能派上用场。过犹不及，沈乔仅存的理智告诉自己，勉强深吸口气，数出三颗，再给对方喂下。 一、二、三。 等了好一会儿，燕无师的脸色也没有丝毫好转，沈乔心头一片冰凉。他还扶着对方脖梗，但身体却一寸寸麻木，连跪在地上碎石隔着衣裳插入膝盖也没有半点痛觉。沈乔紧紧握着燕无师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将对方的手腕捏碎。四周罡风呼啸着从耳边掠过，阴毁峰上的人似乎还未散去，但这一切都无法引起沈乔的注意。他闭了闭眼，甚至希望眼前只不过是一场梦境。然而再次睁开眼时，那个游戏人间从来狂妄不可一世的人依旧倒在自己怀中，紧闭双目，生机断绝。他从来就不知道，伤心痛苦到了极致，心揪作一团，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又是你若醒过来，你若能醒过来，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再告诉我这一切不过是你设下的一场骗局。 沈乔再也说不下去，他赫然意识到对方在自己心里竟已拥有这样的分量，这种分量甚至逾越千斤，重得他根本无法承受。 有事 你方才说让你做什么都可以。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